喺大概兩年前咁上下咧，咁英文堂阿 Pastor Tim 咧就去中國嚟到去探望，即係跟一班嘅團友咧去中國探望一啲嘅中國教會啊，咁同啲教牧嚟到去有交談即係聯絡。咁後來咧禮尚往來咧，就啱啱前幾日咧就有幾位八位嘅中國教牧咧就 exchange 咁樣過嚟咧探望北美嘅一啲嘅門徒會教會，咁亦都嚟到溫哥華。咁我就都佢哋唔識講英文啦，咁我都有幫手嚟接待呢幾位嘅即係教牧啊。咁一段時間咧 ，Pastor Tim 我同我有段少少嘅分享，呢啲屬靈分享。咁我就唔知讲咩啦，咁我唯有同你讲下天气。咁我讲到就啱啱你感谢主，你嚟嗰几日咧又好天气啊，同班教牧讲你好天气啊，你感谢主。因为温哥华咧系有两种天气嘅，最主要一种系落雨天，一种系上落雨天，即系温哥华好多雨水嘅，你嚟好感恩啊，呢几都好天气。有啲我讲到就话有啲嘅朋友咧系唔好即系唔好中意温哥华嘅，因为太多雨水啦。咁咧就所以有啲嘅人咧中意住东岸多伦多嗰边，因为冇咁多雨水，湿湿立立咁样。咁但系有啲人就唔中意多伦多嗰边嘅，点解啊？热到飞起，冻到飞起。咁所以就好难讲啊！世界上啲嘢啊，你中意咩嘢咧？一就好冻好热，一就多雨水。咁我话咁嗰日我都带佢哋去北温嘅一个 Lynn Valley， 一个好雨林区。咁佢哋话咧好中意温哥华，咁多雨林区啲普通城市里边好多树木。咁我话咧，其实温哥华咁靓啊，咁多树林啊，特别雨林区好多大树，亦都因为咩咧？因为多雨水。冇咁多雨水咧，你佢多人多冇多雨水咧，就树木冇咁靓嘅。啊！你唔会多人多睇樱花噶，系咪啊？有冇去多人多睇樱花噶？哦，有噶。啊，呢度咧即系温哥华出名樱花靓啊嘛，樱花要多雨水。咁所以世界上啲嘢好难讲噶。咁你要乜嘢？因为冇雨水又冇咁多靓树木，要冇雨水又冇咁多靓树木。啊，即系世界上啲嘢系中国人讲得好啱，针冇两头利嘅。咁咧就呢兩個禮拜，兩三個禮拜，我温過最大件事情，亦都係啲家長好頭痛嘅，就係大罷工嘅事情。哇！教師大罷工，即係好多家長都為安排小朋友嘅緣故，頭都大埋嚇，冇頭髮嘅就甩多啲嚇，仲就再冇多啲，真係好辛苦。嗱，我唔會評論即係教師爭取更多。即係福利呢樣嘢係啱定錯，或者佢哋嘅要求合唔合理？但係帶俾學生、帶俾家長個影響、個負面影響係好大嘅。即係特別喺呢段時間啊，差唔多要排成績表嘅時間嚟搞啲咁嘅事情。咁即係温哥華有時工會權力太大，或者工會自由個人嘅自由度太大，中意點樣罷工又得嚇，又有個困難。咁再講次咁樣同啲教牧講話，呢排温哥華即係啲學教育局老師罷工啊，咁所以咧就好麻煩。咁佢哋話中國裏邊係好，因為根本冇呢咁嘅老師罷工嘅問題，冇嘅，唔可以罷工嘅。咁我聽嗰陣嘅時候，即係都好啊，冇罷工一樣，都係好事。講起中國，好多嘅限制。人權受限制，即係好多嘅，甚至宗教有時都受到限制，冇乜自由。咁有其中一個教牧咧，一個牧師就講咧，佢個女咧就之前咧讀大學嘅時候咧，就想讀呢一個喺教國內裏邊咧讀傳理系，將來要做記者。咁但係結果咧係考唔到，咁結果要讀第啲嘅嘢。嗰、那個做爸爸嘅開唔開心咧？可能個女考唔到，應該唔開心係咪啊？點知佢鬼咁開心？哎呀！我女想讀傳理做記者，考唔到，真係好啦！感謝主。我問佢點解啊？中國做記者有咩問題啊？係你唔可以講真相。 做记者而唔可以写真相，叫做乜嘢记者咧？可唔可以做真写真嘢？可以。写完之后你咪人间消失咯。即系咁嘅情况里边，有咩意思做记者啊？嗱，即系系好多冇自由嘅情况，一个地方冇乜自由，可能有啲地方太多嘅自由。我唔系想比较加拿大同中国，我今想讲嘅嘢就系，当一个地方一个社会太多太多嘅自由嘅时候，有时真系出现咗一个问题。我喺加拿大都系几十年嘅时间。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好深嘅感受，太多嘅自由，例如带嚟好多嘅不便，好多嘅麻烦，好多嘅痛苦，好多嘅无奈。又讲翻嗰晚中国朋友啊，揸车经过海洋公园，行嘅时间，嗰啲朋友话：喂，咁怪咩味啊？我话啲正嘢嚟嘅，呢大麻味嚟嘅，都有大麻。哇，好犀利啊！我啲大麻嚟嘅，我几乎想讲就系我哋啲教牧喺军国成日吸大麻，二手大麻，被逼吸二手大麻，一度度都系。我住嘅地方出边嘅公园，经常都闻到太大个自由，带嚟有好多嘅困难。刚才我读经文里边系出埃及记嘅故事，嗰个故事里边神颁布十诫。然之后有约书要同佢立约，然之后签订约书，然之后十诫诫命我哋都遵从，约书讲我哋遵从。其实喺嗰个时候里边，百姓其实同神立约。我上次讲天同之约系讲挪亚同上帝立约，神同就叫天同同挪亚立约。呢个时候神同整个以色列百姓嚟到立约，立约背后乜嘢咧？背后就系啲嘢遵从、遵守，任何约都系规限嚟噶。再讲一次，任何约都定系规限，包括婚约在内。我唔可以领，即系同人证婚，其实真系有少少啊，做老咩嘅，因为佢即系唔可以有咧，就老衬啦少少啦。即系咧，唔系咩意思？即系咧，佢以前系好多个可以追呢、這个追呢、這个追呢个等等，但系结婚之后咧，要从一而终，要净系可以。中意太太系咪冇鞋冇咗？所以我又话你成个乜乜就系咧，即系你以前系好多自由，但系分之后咧，你冇到自由，系咪啊？即系系一种规限嚟噶嘛？你唔可以有，应该唔可以有小二小三嗰啲噶嘛？而家啲人有另一回事，但系婚姻其中一个规限嚟噶。但系有人甘心噶，因为嗰种系一种享受一夫一妻互相忠贞嗰种嘅爱情，但系本身就系一种规限，戒指就系一种规限。是不是是规限，你不可以有第三者。这个规限，但对于一个真心相爱来讲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爱的表征，互相忠贞。约是规限，但同时是美好的祝福。所以婚姻就是两男一女愿意受规限，因为最近有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西奈山上神颁布诫命，百姓和神立约，就进入规限里面。我愿意受规限，我愿意守十戒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另外好多个条文。有人会话，其实好得意嘅，点解神要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啊？因为百姓喺埃及里边受规限啊嘛，做奴隶，要俾埃及人咧做奴隶，要佢哋起成邑、起金字塔、起嗰样好辛苦，所以佢哋要离开埃及，因为佢哋唔想俾埃及人咁多规限。点知去到西奈山，又受另一种嘅规限，就是、十诫规限。好似由呢一度唔受规限啦，自由啦。点知去到西奈又再陷入另一种失自由嘅里边？但系当然情况系唔同啦。埃及嘅规限系一种无理嘅规限，冇道德嘅规限，奴役嘅规限，真正冇自由规限。但系十诫诫命嘅规限，佢系一种爱嘅规限。神爱世人，第十诫、十四十诫，让百姓有所依循。依循嘅时间就受到福气。 唔可以完全冇想象啊！如果离开埃及之后，我自由啦，跟住就四散东西，又唔知做乜都做乜嘅话，百姓会如何咧？结果，所以绝对嘅自由带嚟嘅会绝对嘅痛苦。有一个所谓国际明星啦，啊，华人明星咧，啲近年嚟咧专讲错嘢，佢其中讲错嘢咧，就是中国人咧。是要管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够飲食菜的。中国人是要管的，这个说话你可以啱的，其实真的啱就是人人都要被管的，不只是中国人，任何人都要被管的。没有管制，没有限制，不得的。如果我说，哎，温哥华，不是，在加拿大有某城市现在改例，什么例就没有例，你那个城市呢，没有法律，没有警察，揸车咪有啲人点走得吓？你去唔去啊？我唔去，死咩？啊，变咗罪恶，罪恶即系罪恶之城。人真系嘅，总要被管，总要被规限，无尽嘅自由，自由极大嘅话，代价可以好高。我常用火车做例子，火车。是有規限的，有火車放在軌上面，那個火車說我不喜歡被規限，我要離開那個軌，後果是什麼呢？後果很嚴重，天上的星體規律的運行是有規律的，如果這個星說我不喜歡受規限，我不喜歡在那個軌道裡運行的時候，天上的星體沒有規律的話，後果是什麼呢？哇，世界混亂。如果你的身體裡的細胞裡面說我不喜歡受規律，我喜意点走点走，知不知道不受規律、不受控制的細胞叫什么細胞啊？叫癌細胞，想不想有啊？不想有是吧？不想有癌細胞是吧？世界有規矩，規矩太多固然不好，沒有規矩也不行。在中國的畫古畫裡面，所畫的即是古时的伏羲氏和女娲氏在传说当中的创造的神明。他们两个其实如果另一个讲座我提过，就是这两个人物其实代表着亚当夏娃，就是他的原初形的。不过亚当夏娃是被造的，但在中国传说里面变名变成创造的，就是这个伏羲和女娲氏。伏羲是男的，女娲氏是女的。伏羲揸住个规，然之后咧，女娲揸住个矩，即系规矩，即系圆规，一个系方嘅，即系规，一个系圆嘅，即系画圆周嘅矩，加埋规矩。其实代表圣经嘅正，即系其实中国呢种咁嘅传说系嚟自翻圣经噶，因为神喺太初里边，创世纪七天里边咧，创造规矩。这个世界有规有矩，这个就是创造。所以中国的传说是源于圣经的记载，没有规没有矩。弟兄姊妹，你喜欢不喜欢人没有规没有矩？我想不喜欢，是不是人不喜欢太多规矩，但是没有规矩也不行。十诫，我今天就朱学东问那个问题，知不知道十诫里面有多少诫命是一个不字开始的？你只数下，答案在十条诫命里面有八条是不字开始的。不可别神，不可动偶像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只有守安息日和孝敬父母是没有不字，其他八条都是不字。哇，好多规限哦！我离开埃及就想要自由，你又俾咁多不，我哋又规限我。这个规限是要对人有帮助，是好的。如果说除了人的话，除了家人的话，这社会很混乱。故此我越来越欣赏伊甸园。伊甸园是乐园，不是因为它没有规模矩。虽然亚当夏娃可以做任何事，但起码有禁果来做规限。我越成长，不是成长，离开成长，我已经远了一点了。越年纪增长的时候，我对禁果越来越喜欢。越觉得可爱，伊甸园里面不可以没有规限， 冇禁条，冇禁条后果好严重。一切都可以嘅时候，后果系可以好严重。呢两个月里边喺主学里边，同一班嘅弟兄姊妹分享到重洗派嘅信仰，或者门徒会嘅信仰。最早嘅门徒会，最早嘅重洗派，其实系好多禁条噶，啊，即系呢种禁条反映喺今日嘅即系呢个地方嘅 Amish 嘅群体里边。啊，有啲戏都提到呢个 Amish 嘅群体，佢哋唔用电啊，唔注重物质，唔可以有暴力吓，唔可以同即系有太多嘅即系生活嘅享受。好多不，但结果咧，啊，嗰个群体咧系好祥和，因为去到 Amish 群体咧系一个好祥和嘅世界。当然我唔系话嗰啲公世界越嗰个咁多规条系好，但系佢的确好祥和嘅。呢个如果你做心理治疗啊，系最专治治人啲嘅抑郁症啊，血压高咧，你 Amish 嗰个群体你死硬，呢个个个都冇。我都冇 depression 嘅，我都冇血压高嘅，个个都好祥和嘅，啊，应该个个都好长，即系好个都系应该好长命嘅吓。嗰群好祥和，啊，我之前都提过，我至少都好羡慕啊，欣赏啲童子军啊。我记住啊，系以前嘅童子军，今日童子军佢嘅领袖嘅精神已经不再一样，但以前嘅童子军唔同嘅，系日行一善嗰啲。好多即系好羡慕，虽然我从来未参加过童子军，但系佢有佢个节制，佢有个规律。佢虽然嗰个受训里面好多不，但系出嚟嘅佢系做人有节制，而唔会系即系冇规无矩嘅一个嘅人生。耶稣基督在世上，我哋嘅救主。在世上三十年的时间，有三年的侍奉，你可以说耶稣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，没有自由，因为他为了人的缘故要承受很多东西。不过他承受的，他要去传福音，他奉神差遣要来到去最后钉身十架，他很多很多都没得选，他一定要做，他没有自由。但为了人的缘故，他愿意放下这些自由。原来人要达成某些很高尚的目的的时候，有时是要放下这些自由，然后受规限。耶稣受规限。当你说你要做宣教的时候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你受很多规限。你不可以再有物质的享受，你要过一些简单的生活。特别好落后嘅生活，你唔可以再好自由嘅同一家人嚟到去相处，因为你离开要去到远方。宣教士代表嘅放下自己，放好多佢应有嘅自由，又让我想起边云波啊，边云波啊，边云波，大家听个名字吓。有一次边云波嚟温哥华讲道嘅时候，佢第一句讲，好多人以为我已经死咗噶啦。但是我未死嘅，因为听这个名字是很久很久，我信主的时候几十年前，我已经听边云波，我都以为他已经作古很久了，怎么还在我面前出现？他写下一句叫《献一无名的传道者》，就讲到他讲你去中国落后地方、边疆地方宣教士是要放下他的自由来到去宣教。是甘心放下自己原本可以享有的舒适、安舒、舒服，然后放下，然后宣教，是自己甘心去放下的。这是没有自由的人，但是选择没有自由。宣教士耶稣是甘心放下自由，受规限，所以不是说信。唔好有错觉，就系信耶稣咯。保罗话啊，即系信耶稣嘅得到真理嘅自由。哇，信耶稣就自由啦，唔被罪辖制啦。唔等于我哋样都可以，唔等于世界上冇一个再完全 free 嘅嘢。所以当百姓离开埃及嘅规限嘅时间，就唔等于佢完全不再受规限。十诫系规限，系一种好良性善意嘅规限。今日父恩节，今日父恩节，父恩节，我唔知点庆祝， 但今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难处，今日整个世界碰到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父亲。啊，不是，我们很多人都是父亲，但是我们离开一个父权世界，一个父亲世界其实是很遥远的。如果你觉得好羡慕以前的世界的话，我常常都在想当年的世界，几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、二百年前，世界上有些很令人很敬仰、很有魅力的领袖，这领袖可以一呼百应，我们尊重他，啊，我们这样的领袖依然多一点。现今世代的领袖是被人画漫画来去踩他的、批评的，即没什么，只有政客而没有政治家，只有没有真正的领袖，没有魅力的领袖，没有真正的领袖。现今世界是一个不再尊，即没有什么领袖给我们尊崇，结果今天世代就不再重视领袖，或者不重视权威，我们甚至反权，反权威，反权威。现在是反权威，你没有给我领袖，我们喜欢自由，没有自由，没有领袖的世界，即没有权威，没有领袖，没有父亲的世界，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世界。有人说后现代呢，为什么没有后现代呢？后现代，啊，我常常解释不到什么后现代，我只知道什么前现代，后现代我不太明白，甚至有人说现在后现代更加不明白。啊，我常常寻找什么后现代，答案就是后现代没得解的，解到那个不是后现代，后现代就是解不到的，那个叫后现代。明白了吗？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不明白就明白了。后现代是没有意义的，不寻找意义，不寻找方向，不需要寻找，是一个不需要领袖，不需要权威，甚至随心所欲的一个的世界，这个叫后现代。所以听听歌不太明白的意思，那些 叫后现代。我经常都有个试探，试探就是我讲一篇你们不明白的道，然后听完之后你明白吗？不明白，因为我讲陈那边是后现代的。有人说金融的雪山飞是后现代的著作来的，有没有听过？知道为什么雪山飞是后现代的？是因为他最后的时候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喜欢武侠小说，跟你们说武侠小说，究竟最后雪山飞狐啊，胡飞嗰刀斩唔斩落去啊笑面佛叫做咩话？胡咩？雪妙一妙人坊系啦，妙人坊斩唔斩落去咧？佢斩唔斩咧？最后咧，金庸就话唔写，等你自己中意谂乜就谂乜。我当年好啊，追武侠小说年代，我睇到嘅时候好激气，咁斩唔斩啫？你要我自己谂喎，啊，所以由来咧，啲人都麻麻地中意雪山飞狐，有人中意，但系原因唔中意原因就佢冇结局嘅，任你嘅估。呢个系一个好后现代嘅方式，随学读者喜欢，但系咁大多数读者都想，究竟我都胡飞点样去抉择？决定冇结局嘅故事系一个唔好嘅故事，但后现代佢唔需要后，唔需要结局，唔需要意义，唔需要方向，而随心所欲。圣经里面我讲到一句说话好清楚，我好喜欢呢个嘅即系士师记里边一句嘅说话，即系士师记一个混乱嘅年代，系一个即系。即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年代，而史诗里面没有人，即民无意象，人就放肆，没有领袖的人就放肆，即是一个没有领袖没有意象的世界里面，人就乱来。史诗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年代，没有父亲的年代，因为当时的史诗只不过是什么？只不过负责拯救百姓离开困境，但他们不负责属灵上的带领的。史诗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年代，只有带他们打仗的一个的军师元帅，但是没有领袖。现今的世代其实好像史诗记，不能够政治领袖带领人去走出方向。 所以而家我喺度话后现代，其实某程度系一个事实嘅年代。人唔再需要异象，人再唔需要领袖，人再需唔需要父亲？我常有一个笑话，叫做慈母咩话？慈母多败儿。我常常觉得呢个笑话有问题嘅，系咪啊？慈父咧？慈母多败儿，慈父多败女。OK， good， 啊呢个系好啱，好啱，好啱嗰个韵律啊。点解慈父或者慈母会多败儿败女啊？系因为冇一个适当嘅，冇适当嘅管教啊。我哋嗌嗰啲叫冇咩教咧？冇家教，冇个管教。我谂唔到，我谂唔到。即我想不到 对称的笑话，即不是慈父慈母，我想严啊，但没有严父严母，始终想不到个笑话是严父严母的说话。不过想个笑话，叫严师出高徒。哇，师傅，不是吧？哇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哇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好怪，这个老师好严啊，好辛苦喎，好多不，要我朝头早起身，哇，好辛苦喎，好辛苦喎。你想做高徒咩？你想叻咩？就受规限。你讲好严咩？因为我要 train 你做一个嘅高徒。我睇套戏，真印象好深刻。套戏叫《七小福》，知我讲咩戏啊？哇！那班兄弟被老师管到飞起，真的好惨，很多筆。结果七小福的成就都很厉害，是不是高徒？因为他是严师。当今天我们这班的百姓离开埃及，他不是说只是离开那么简单，希望如果百姓做有质素的百姓的话，做一个能够荣神之人的百姓的话，就不可以没有规限十戒。不过杀人不可偷盗是要用这班百姓成为上帝的子民，高质素的。然后哇，一见到的话呢，就让百姓知道这是上帝的百姓，质素的百姓。背后什么是严师，是上帝严格的什么？故此人有人，我不是说拿定论，有人在温哥华就麻麻地喜欢官校，喜欢入私校。为什么？因为严一点。你去欧美的大学，你选择比较严的，因为那些代表质素就是高一点的，严师出高徒。在今天一个我们很崇尚自由，很崇尚即是任凭自己喜爱的后现代里面，即系圣经嘅教导，让我谂起点解有十诫？有人话唔系，我今日最早提过，旧约里边咧系神好严噶，新约里边咧耶稣好似新约到嘅时候咧恩典时代，耶稣冇乜讲去要求不噶吓，所以咧八福里边咧冇乜不噶，只有开心啲人有福了，清心啲人有福了，同十诫唔同噶，所以甚至有人话上帝喺旧里边系严啲嘅，新约咧心软啲嘅。深远啲嘅，但唔系啊！你睇翻圣经嘅时间，连保罗啊，我今日提过，过唔到前书十三章，系咪啊？话咩啊？啊，不咩话？啊，我是恒久忍耐，不嫉妒，不张狂。你数翻，数下，好多人喺婚礼里边，中意念临前十三章嘅爱嘅诗，爱嘅诗篇，中意念嗰段嘅经文。但系唔该你拣个经文时间。你留意有那裡幾個筆，即是說原來你有不限，有很多規限。婚姻裡面你不要立亂跟老婆老公來發惡，不可以計算對方的惡，不可以不可以含露到日落，不可以，都有很多筆的，不可以停止聚會，不可以計算人的惡，即是刻意一味的款待，你不可以以仇恨待人。新約一樣有很多個筆。弟兄姊妹，在福音主里面，让我们思想，我们的天父是一个严父， 要有一个好放松任我哋所做嘅上帝。如果上帝你心目中系一个要我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嘅时候，我哋要讲清楚少少。虽然上帝有好多规限，但唔等于呢一个爸爸好严，即系对你冇爱。一个严父同一个慈爱嘅父亲，两样系可以并排一齐。一个好严厉嘅爸爸同一个好慈爱嘅爸爸，我问你可唔可以合为一体啊？可以，可以。你估我细个，我六兄弟，你想我冇姊妹噶？啊，即系六个仔，我系一个男性家庭长大，而家喺个女性世界里边成，即系生活。六个仔要管六个仔好难嘅，阿爸即系好难嘅。六个仔都试过俾阿爸用藤条砌过，我试过严父，我爸喺我心入个严父。不过打住到个唔系我，另外个细路哇打飞起，我都唔舍。不过严父，但你问我爸爸爱唔爱我？爱。我妈打过我嘅，我妈打仲多我爸。你问我妈爱唔爱我？爱。我好信我说话嘅，打你啫，我爱你，我都系打到你啊！上海滩话咩？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？上帝也是如此，佢爱你，管你，甚至打你，系因为佢爱你。喺福音书里边，让我哋想翻自己，究竟我哋对呢个爸爸有冇愿意去遵从？箴言话，箴言话唔好轻看，即系父母嘅管教。箴言好多嘅教导教我哋唔好轻看父母嘅管教。在家里边，我哋听从父母。福音书里边提醒我哋孝敬父母、听从父母。父母嗰种嘅教导教养，我哋唔好轻看。而家年代系阿爸，而家年代最麻烦就系时代进步得太快，所以爸爸妈妈已经 out 啲好耐噶啦。唔好啊，爸爸妈妈 out 啲，连大过我哋几岁嘅哥哥伯姐姐，我已经 out， 已经过咗嗰度 out 啦。而家系一个时代进咗好快嘅年代，所以唔再尊重大过我哋哥哥姐姐，咁唔尊重我哋嘅父母，因为佢哋已经唔明世世代。在福音主里面作为信徒的，让我重新思想，父母未必明白我们手里面的电脑，我们手机做了什么，但是父母即是逐一讲句，食盐多我们食米，其他教导值得我们参详，值得我们听从，他们是我们神我们的父母。真言话不要轻看父母的管教，同样也不要轻看天父的管教。作天父儿女的，作基督徒的，听多听从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教导。讲起中国的字，我提到中国字，中国字一直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中国字有些东西现在没了，简单字没了的。爱心的爱字，爱字很漂亮的，爱字靓，因为中间有个字，咩字话？有个心。但系中国简单字竟然冇咗个心，爱冇咗心系咩嘢？中国字好奇怪嘅吓，知唔知生产个产字点写？知唔知简单字个产字点写噶？有冇人知啊？冇咗个生意就系产咯。咁好奇怪，冇生点产啊？知唔知飞机个飞字简繁体点写啊？知唔知简体点写啊？总之冇个星字咯，冇星点飞啦？呢个一个好奇怪嘅现象，冇星点飞咧？父亲，父亲，亲爱，亲爱，亲字靓在咩啊？靓在个见字啊嘛！而家亲字点写噶？冇见字咪亲咯。阿爸，旧年我过年嚟过，今年我过年再嚟过，你探你下，呢咪而家亲咯。阿爸，两半年冇见咯，今日父亲节再饮茶咯，呢咪亲咯，唔见噶嘛。 讲过啦，印度嘅道字点写嘅？原本嘅道就系道路下边加个全，呢系真正嘅印度，真道、印度、真理、印度有道德嘅。而家世界问题就系再冇道德嘅印度，一个简单字系用已经嘅意字下边去做个全字，冇咗冇道德嘅印度，啲世界咁乱。印度系乜嘢啊？真正印度系咩？有道德。真正印度系咩咧？系上帝天父耶作我哋耶和华嘅牧者，引领我哋用道德引领我哋呢、这个慈父，用佢嘅规则，用佢嘅律法嚟到引导我哋走前面嘅方向。呢、这个系真正嘅引导。如果我想人生嘅方向嘅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唔可以乱走，你要跟从呢个父亲嘅引导。呢、这个道系个道德嘅。中国字好靓嘅，有得解嘅。但可惜现在简单时咧，系即系冇咗好多。有好多好重要嘅嘢，当然有啲嘢我接受嘅吓，譬如我以前啲学生写我的名圈生咧，就好拣得好厉害嘅，拣到咧，拣到系咁样个圈嘅，我明白，因为我圈太难写，我明白。啊，但系有啲字咧，即系唔可以拣嘅。福音书里边，让我哋纪念地上嘅父亲，让我哋思念天上嘅父亲。可能你有翻唔少年纪，或者系你父亲未必喺度，但系天父永远在我哋身边，天父永远在我哋引导。未信主嘅朋友，可能你唔明白边个系天父，上帝系我哋天父，佢每天作我哋引导，引导引导，神作我哋嘅道德嘅老师，引导我哋走向美善嘅人生。同心祷告。使我主我哋自身喺温哥华呢个崇尚人权自由嘅地方，有佢嘅美善嘅地方，但系有令我哋好唔方便，甚至好痛心、好无奈嘅地方。人权太泛滥，自由太肆虐，令人有时受到好多困难。但系回想我哋信徒嘅生活，我哋发觉原来圣经里面都有好多嘅规条、十诫、新约。要我们要遵守的。有时我们信徒觉得这些是规限，但忘记了原来人真的需要这个规限，以致我们人生能有规律。我们能够看手表，不是因为手表自由走动，因为手表有规律。健康的人生不是可以日夜颠倒，是有规律人生才健康。人生原来需要真的需要这个规律。神在圣经里面摆很多规律，是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上帝给我们很多指引，是让我们人生更美善。在福音主里面，我们纪念地上的父亲，也思念我们天上爱我们的父亲。有时我们走很多你不喜欢的道路，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吩咐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，以致我们生活很多困难，很多迷惘，很多失望，很多不需要的惆怅彷徨。但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，耶和华作我们引导，作为我们道牧者的时候，有你作我们引导的话，我们人生更加丰盛，更加轻省，更加的喜乐。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福音节里面，让我们思念纪念孝顺我们的父母，也在今福音节里面，让我们纪念我们天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 多谢牧师同我哋分享嘅信息，我哋用一首诗歌作为回应。当转眼仰望耶稣。